动，痴情的人谁眷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手泪一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

内心的激动，请给我你的手，沸腾的快乐震撼整片天空，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，有点寂寞。 是我不挽回，你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掂地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几致美，应彼此记，虽有灯光很美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免宿命，心里早认定他隐藏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忘记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断气，难免成肉体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。想再拍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忘记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断气，难免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息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美丽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。

在只好承认，这爱情本来要靠缘分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是什么让爱变苍白，是什么让一切不复来，让我们强求不来。 I don't wanna cry for you say goodbye， 舍不得离开，去面对没有你的未来。 I don't wanna lie that will be when 你衰，我不得不离开，只可惜我们的爱。 I don't wanna cry for you say goodbye， 我舍不得离开，去面对没有你的未来。 I don't wanna lie that will be make me 衰，我不得不离开，只可惜我们的爱已不在，已不在，已不在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谢雨欣演唱的《雨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Thank you.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咖啡店， 昨夜 你已经说过了再见， 对面 枯萎一场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好的咖啡店。 Peace.

什么也不管，生命有你的地方会发光，会发光，在最美好的每一个我爱你的时光。 Right here waiting, waiting for you, 我要小心心房、yeah, yeah, 不慌张，不慌张，幸福像鸡蛋，一不小心就被碰撞，容易受千年，每一个晚上。